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天牧师一行九位兄弟姊妹到夏克斯普林阿拉巴马参加夏令会，愿神带领他们一路平安，也祝福他们的聚会。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再次对我们的救主、永远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有深入了解和认识的机会。我们更要感谢您差遣您独生爱子来到世间，以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帮我们打开了通往您施恩宝座前的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有了盼望进入您里边那真正永恒的安息。愿我们救主在天上得荣耀，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乃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谢谢您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奉告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各位，这个希伯来书又被称为第五福音书，因为四福音书呢是述说基督在世间的工作，那这卷书呢是讲到基督在天上的工作，这也就是讲基督在神右边的福音。我们现在再次有了大喜的信息，把我们的眼睛注视主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看见他现在在天上，他得了尊贵荣耀为他的冠冕。这卷书呢是当初是为了信主的犹太人手写的，当时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呢，他们因为是逼迫他们的，辱骂讥笑他们，他们就开始以为他们因为接受了基督教，所以他们失去了一切，是包括祭坛、祭司跟祭牲等等。使徒呢他向他们证明他们所失的一切只是一个影子，但是他们得到了实体，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实体。他们呢失望，他们自怜，甚至他们有放弃信心的危险。他们开始得很好，但是呢没有进展。各位，我们基督教的生活就像骑脚踏车一样，我们没前进我们就要跌下来。这卷书的作者他带领他们从最初的知识进到完全进到他们完全的把握，他劝他们要忠心于基督教的信仰，更显明基督教超越犹太教，他要保守他们要保持在基督教的信仰。他又显明基督教是超越犹太教的，让他们不要再进入犹太人的礼仪跟律法当中去，好持对这个福音的信心跟盼望。 这卷书呢，又是对所有人一个事实的警告，也是一个劝勉的话。因为在今天有许多人对耶稣基督认识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容易被错误的思想引入歧途。各位，当我们读希伯来书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实，就是比读任何其他的书信给你更深的影响。这里影响是什么呢？在每章都讲到主耶稣基督，而且呢是讲到，这里讲到耶稣他自己，说他是比先知更大，比天使更大，比摩西更大，比约书亚更大，比亚伦更大。他用这些人做比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在犹太教当中是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必须要证明有一个比他们更美的来代替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呢，就原来跟从他们这些人呢，可以转变过来。这卷书又是写来对那些这个基督教信仰犹豫不定的基督徒的信心来坚固他们，乃是说基督呢超过一切。现在我们讲到基督身位的卓越，没有其他的地方更注重这个耶稣的人性跟神性，比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更详细。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能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为什么呢？他因为是完全的神，所以他能。那希伯来书起手的一句长句，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刚才念的，这是所有圣经中跟各卷书中最伟大的起手之一，实在是可以跟创世纪跟约翰福音的起手处相比。我们在其中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的荣耀，他是承受万有者，远超过万有之山。有两件事是确定的，神的存在，神呢向人显明他自己。刚才念的圣经，在古时神迹众先知来显明他，在末世呢又借他儿子来晓谕我们，圣经记载许多事迹，包括关于神如何晓谕人，包括神他对人类的旨意跟计划，以及他独生子的话语。这卷书呢也是写来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信主的犹太人以为他结束了基督教以后他失去了一些事物， 可是呢，各位，基督教是接收，不是放弃。基督教是接收人生最大的赐予，是接收，实际上是接收生命本体，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生命。这里又讲到基督耶稣身位的卓越，也就是说基督耶稣呢超越任何的领袖跟先知。这里讲到他是神子，他是承受万有的，他创造的这世界，他乃是真神，他托有万有，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现在在神的右边。基督耶稣呢超乎天使，他有尊贵神子的名分，天使敬拜耶稣。而且呢，这个他是永远的神，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是将来世代的掌管者。我们知道这世界的万国王邦要废去，基督耶稣他是将来世代的掌管者。基督耶稣呢他超乎摩西，因为大家知道摩西是神忠实的仆人，但基督是做儿子的，他治理神的家。基督耶稣呢超乎约书亚，约书亚带领希伯来人入应许之地，但是约书亚他并没有带领百姓进入神的安息，所以基督是更大，只有他能赐人真正在神里边的安息。这里讲到我们要注意，天使跟人的灵不一样，人的生命在创造上是比天使更高。那天使是神另外一个创造，天使在天上永远为我们服役，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敬拜，刚才讲了，天使敬拜基督，跟我们一样，他敬拜基督。那当神要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不是派遣一位天使，他差遣他的儿子神，他降临在这世间，不是有天使的形式，而是有人的形式。神呢他是为人受苦受死，使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世主，因为他为人的牺牲受苦受死，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救世主。主基督耶稣为我们尝的死的苦味，是为了要使掌死权的魔鬼失去能力。他呢是从坟墓中出来，是拿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魔鬼不能再不能使我们困居在死亡里头，因为主耶稣基督得胜了。现在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大祭司主基督，让我们来注目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望远镜朝着天上，让我们来注视他。这里讲到约书亚，约书亚他带了以色列子民进入牛奶跟蜜的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美地。那可是 这只不过是相信，相信什么呢？信安息在神里头的一个预表。约书亚虽然带着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只不过是一个预表。欧古斯丁说，没有一个人能得到真正的安息，一直到他安息在神里边。约书亚却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在神里边完全的安息，但是我们主耶稣他成就了这事。我们不要靠自己进入安息，把我们自己献给基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并进入他的安息，停止挣扎，将自己交代耶稣，主耶稣手里。下面讲到两个重要的警告。第一个警告是我们要注意，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什么是这么大的救恩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将自己先作为赎罪祭。第二个警告是我们注意，不要离弃永生的神。刚才念的圣经跟我们讲，我们要谨慎，不可存有不幸的恶心，而且呢，不要把永生的神离弃了。三章十二节讲到，是三章十二节讲到的。四章十二节又讲到神的道的能力，神的道它能监察并考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动机、每一个期望、每一个目的，并能帮助我们很精确的估计一切事物的价值。耶稣基督是神活泼的道，他是活的，大有能力的，全知全能的。我们现在再来谈到基督祭司地位的卓越，也就是基督他是更美的祭司。这是希伯来书的主体，在八章一节讲到，我们首讲的是其中第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我们前面讲到，把耶稣基督跟其他人相比，就是先知、天使、摩西跟约书亚，但是更重要的是跟大祭司亚伦的比较。这显明呢，显明耶稣作为大祭司是远超乎所有立位支派的大祭司。在这卷书呢，这卷书的中心是耶稣作为永远的大祭司，他把自己成为赎罪祭，他呢是所献的赎罪祭是为了救赎世人的罪。这卷书呢又讲到基督宝血的重要跟他宝血的能力，他使我们得救赎，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并为我们开了进入天上圣所直到神宝座前的道路。基督作为他自己作为一位卓越的大祭司，不只是有像亚伦做祭司的资格，而且他是按麦基洗德等次的永远为祭司的。麦基洗德他是在亚伦之前，在亚伯拉罕时代的大祭司，他既是大祭司又是耶路撒冷的王。这祭司的职分是永远继续不断的，亚伦的子孙作为祭司，但是不能使人完全，因为他们也是有罪的。但基督呢，他是永远的，而且是无罪的。基督如同麦基洗德作为大祭司，他是君尊的大祭司，他是平安的王，是公义的王，是全世界的王，不只是犹太人的王。麦基洗德他作为大祭司是没有人可以继承的。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也是永远的。这里有个说明，就是说犹太人的大祭司，要成为犹太人的大祭司有两件事是必须的。第一个，他必须是人，他从人当中挑选出来的，所以必须是一个人。那第二，他大祭司的职位是神委派的，大祭司的职分是向神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记得献上礼物跟祭，大祭司为百姓赎罪。大祭司并不是自己委任的，刚才圣经说不是自己委任的，乃是神手立的。摩西的哥哥亚伦是犹太人的第一任大祭司。同样的，基督也没有自认为大祭司，是神委任的。神不但立他为大祭司，而且立他为他的儿子。这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告诉我们的。那神立基督永远为祭司呢？这里有一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所有犹太人的大祭司都是第一任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可是耶稣呢？不是亚伦的后裔，耶稣是犹太的君王大卫的后裔，他怎么能成真正的大祭司呢？我们在诗篇110篇可以找到答案。基督作为大祭司，并不是像亚伦的等次的祭司，乃是更高的，像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那谁又是麦基洗德呢？麦基洗德就是在亚伦之前亚伯拉罕时代的大祭司，又是耶路撒冷的王。大家还记得，当亚伯拉罕征服四王得胜以后回来归来的时候，经过耶路撒冷，那麦基洗德是以大祭司的身份带着酒跟饼来迎接他，并且为他祝福。亚伯拉罕拿着他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大卫既然是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的王，他就成为麦基洗德的等次。 基督呢又是大卫的后裔，他自然就变成了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了。这里又讲到犹太人的大祭司都是人，那耶稣要成为大祭司，但必须要成为人。圣经这里描述耶稣作为人的一面，耶稣更像我们一样，他要面对所有的试探跟软弱。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遭受各样的试探和苦难，就像我们在世上一样，我们要承受这些困难和痛苦。耶稣基督也同样要承受困难和痛苦。他呢是，所以耶稣呢，他就可以这个体恤我们呢，凡事体恤我们。耶稣基督他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样的困苦。这里我们仔细想一想，耶稣基督所受的苦远超过我们所受的。我们受苦，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从来不是孤独的。当我们受苦跟生病的时候，我们会说，耶稣啊，请你来救我。这样的一个呼求耶稣，很多时候我们的谨记祷告一定会有某种的反应。如果没有回应呢，就是因为受因罪受苦，或者是你骄傲自私，或是怀疑，或是信心不足受制。耶稣不但是凡事能体恤我们，而且他更是能帮助我们的生命之主。各位，这里我们想想看，当耶稣受苦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尤其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连父神都离弃了他，因为不这么做他就完成不了他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的事，所以神必须要离弃他。在马可福音15:34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伯哥大尼，意思就是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他是孤独的，但是神在他死后第三天使他复活了。我们下面又讲到，基督是更美的祭司。这倒不是说祭司是更美之约的祭司。什么是更美之约呢？他把基督耶稣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并应许将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就是进天堂了。这岂不是更美的约吗？因为这是更美的应许做基础，这应许呢是记在我们心上，不是刻在石板上。上面又讲到，基督是更美会幕里的祭司。基督在天上工作，那原初的会幕是在地上，那大祭司呢 只能一年一次的进到至圣所，基督，但基督进入天上的圣所，他只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祭的事了。下面又讲，基督是献上更美赎罪祭的祭司。基督把自己献为祭，把自己献上，如同旧约里的羔羊，无瑕疵的羔羊，来洁净我们。在旧约里，祭司是献永远为祭牲，但是这些呢不能除掉罪。可是呢，真正的赎罪祭，基督一次献上便成全了。那这里讲到基督被称为是我们的大祭司，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教导我们，因为罪，人跟神隔离了，罪人不能亲近神，这条路被拦阻了。人只有在旧约里，人只有一个代表，是神所命定的大祭司。他一年一次在献上为人赎罪的祭以后，才能进到神前。他必须献上牛羊的血，才能为百姓赎罪。他不但为百姓赎罪，他也要为自己赎罪，因为他也是一个罪人。大祭司呢，一年一次进到圣所，再进到幔内的至圣所，在那里有月柜，其下有十恩座，在此神记着中保大祭司与人见面。可是今天呢，今天我们如何能见到神？耶稣基督他成全了这个事，他打通了这条路。他是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是在神面前我们的代表，他进入天上的圣所。他天上的圣所是神所在之处，他带着自己牺牲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将那永远的救恩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献上一次完全的赎罪祭，他便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但是他在十字架上喊成了，他的救赎之功已经完成了。从此以后我们看到他坐下来了，我们的大祭司现在在神的右边为你为我代求。圣经上说，如今他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因此既因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并记着他替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佛的道路，通到十恩座前。愿我们大家都来接受这荣耀的权利。下面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九章提到我们的主，他有三次伟大的显现：过去、 在他在十字架上，九章二十六节讲到，如今在这末世他显现一次，他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现在在宝座的右边。九章二十四节讲，如今他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将来在荣耀的云中。九章二十八节讲，将来要为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是为了拯救他们。最后我们这里讲到主基督，他是最美的祭，更美的祭，他把自己献上为祭，如同羔羊没有瑕疵。祭司献上牛羊为祭牲，这些不能除罪，但是这更美的祭只需一次献上便成就了。基督既然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通到父神面前，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可以进到施恩宝座前。罪的事情就永远解决了。各位，让我们不但就近施恩宝座，也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没有比信徒们的交通更能使我们长进。穆迪先生就是创立芝加哥穆迪神学院的那一位，他曾经探望一位在基督徒生活上冷淡的姊妹，那姊妹告诉穆迪先生，他说，我因为是不能到教会去，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自己对属灵的事十分的冷淡。穆迪先生一句话没讲，一言不发，站起来走到壁炉旁边，从壁炉当中夹出一块正烧得通红的煤块放在火炉外面，一会那煤块呢的火光灭了，不再发光了，灭了。那煤块呢变成什么颜色？黑色，不再发光了。那姊妹说，我知道了，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不能单独一个人来成长，需要跟其他信徒一起，一同记得团契的热力，一起长进。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应该遵守的一个命令。谢谢各位。